个新的讲道的系列，是用十堂的时间跟大家去思想约伯记的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约伯记，不过约伯这个人的遭遇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听闻。对于很多人来说，约伯的遭遇是一个的悲剧。不过呢，如果这个是一个的悲剧的话，悲在哪里呢？是因为约伯他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健康，还是是因为他的朋友不信任他，还是是因为他觉得他被上帝遗弃了他？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约伯记里面去找到受苦的原因，不过似乎在这卷书里面不是要告诉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从约伯和他几个朋友的对话，以至到后来约伯和上帝的对话，似乎是告诉我们我们去需要的就是去清楚认识我是一个什么的人，还有我要去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盼望我们在这十堂的讲道里面，我们开始去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今天我们会看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给一个题目，就是面对失去，亦都是正正是约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的面对。我就用三个的方向跟大家去看三个的题目。这三个的问题呢，就是第一，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都挺重要的，成卷都是讲这件事。第二，为什么约伯要受苦？这个都是我们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因为人生在世一定是会有苦难的。第三呢，就是可能我都想知道是约伯怎样去面对他那些的失去。首先呢，我们要 去看就是到底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虽然呢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篇幅里面，但是呢有三次是用同一个的描述去讲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呢就已经这么讲了，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约伯，他用了四个的形容词去形容这个人。那四个形容词就是那人是什么？是完全，是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这个是写约伯记的作者去介绍约伯的，但是呢同样的描述呢，不是只是那个作者知道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是上帝他自己呢都亲自去介绍约伯的时候呢都是这样讲的。在第八节，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因为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第二次上帝亦都是再讲多一次约伯，在第二章第三节， 如果你翻得快，你可以跟住。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佢话你曾用心察看我嘅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同埋远离恶事。唔单止咧系约伯记嘅作者去话俾我哋听约伯系一个点样嘅人，而耶和华神咧佢都去证实咧约伯真系一个咁样样嘅人嚟嘅。完全正直个完全唔系一个形容词。他不是一个叫完全正直的人，他是完全和正直，完全 honest， 或者英文圣经就是翻译成为是 blameless， 是无可指责的，是诚实无伪的。而正直和完全是同义词来的，英文就用了有时用这个的 integrity， 有时候用是一个的 upright， 正直的嘛，即是站得直的嘛，是不是？他是一个即是诚实无伪，是如果你说他是正直的话呢，也就是说他能够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是毫无阻隔，是跟上帝维持一个呢是非常之好的关系的。而他是一个 honest 的人呢，就是说他是不会一口两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即圣经有讲过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不会呢即是一口两舌，口是心非等等，他不是这样的人来的。所以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还有他是敬畏神还有远离恶事。这个或者可以都是可以去解释一个即是一个的正直的人他的动机和他的实际的表现。他远离恶事，他远离恶事的动机是因为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才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正直和一个完全的人。即是你去想下一个呢，即是由一个的即是连环的杀人犯，一个呢即是奸淫掳掠的人，我们不会说呢他是一个的完全正直的人的。他告诉你我是敬畏神，如果你是敬畏神的话呢，你就不要做些衰事。你不可以告诉我我是敬畏神的，我很爱神的，但我做了所有的衰事。你敬畏神，你就不会做一些神不想你做的事。当你是即远离恶事，你不做那些衰事的时候，我就可以说你就是一个完全和一个正直的人。约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似乎在地上面即再找不到有任何一个人有好像约伯这样的德行，有这样的品格的。对于约伯的品格和他的道德的描述是非常之重要，因为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而间接也都是成为他去面对苦难的原因。即是不要因为这样说，哦，这样我不要做好人了，做好人就会面对苦难。我想这个不是因为他是好人所以他会受到苦难，但这个是间接，也都是因为他的人是一个的品格呢，是成为了他的朋友的讨论的一个重心。我们迟些我们会分享。第二方面我们要去了解的问题，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几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约伯要受苦。当然我们都会想，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大大小小的苦难，为什么我又要受苦呢？这样约伯记有没有讲到，有没有讲到约伯为什么要受苦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约伯记，约伯他受了什么苦呢？在刚才一开始一讲的时候，约伯他是一个大有钱佬嘛，是不是？圣经用了一些是 好似好完全嘅一啲嘅数目咧，去讲到约伯所拥有嘅嘢。佢有十个仔女，十好似系一个完全，有七个仔，有三个女。佢有羊同埋骆驼咧，佢分别咧系七千只羊同埋三千只骆驼，加起上嚟咧又系一万。佢有牛同埋有驴，有五百对牛，五百对嘅母驴。咁呢个加上嚟咧，又系一千。总之咧，即系如果我哋照字面解又好，或者咧我哋系去觉得圣经用一啲嘅即系完全嘅数目去话俾我哋听，约伯系一个好富有嘅人，好有福嘅人。呢、这个就系俾我哋一个嘅图画。佢嘅苦难系乜嘢咧？啊，当然我哋都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有知道呢，是他受的苦是分别，当有一些的外族示巴人来的时候入侵，就杀，就拿了他们的牛他们的驴，然后有一次的火灾，所有的羊就烧死了，然后有加勒底人的攻击，也都拿了他们的骆驼，最后呢就是有因为刮大风而间屋冧了，他这个仔女呢，十个仔女呢就是死了。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的苦难。第二次的苦难呢，就是他的身体上面得了一些奇怪的病，成身生了一些毒疮，非常之的痕痒。朋友老远去到探约伯的时候，是他最亲的朋友，认不到那个是约伯，他要用一些瓦片来去刮他自己的身体。这些就是约伯所面对到的苦难。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苦，为什么他要受苦呢？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似乎都有讲了一点他受苦的原因，在第六节至第十二节就是这样讲的。圣经说，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到示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亦都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他说你在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边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有没有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像他什么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么？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亦都在地上面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就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然后灾难就临到约伯。第二次的灾难在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他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到示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在哪里？一样的描述，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一样的字眼，你没有曾用心察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约伯受到第二次的苦楚。他有没有讲到约伯为什么要受苦的原因呢？好像是有，但是 亦都有啲嘅唔明白嘅。似乎就係因為神去夸赞约伯嘅德行，而撒旦唔同意神点样去睇约伯嘅为人，所以个苦难就临到约伯。解释咗啦，但系都有好多问题系未解答嘅。好明显就系神系去称赞约伯，神的称赞是没有错的，即是约伯真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嘛。神不是 要故意要让约伯是受苦，只不过就是在这个地上里面，约伯他的德行、他的品格、他对神那种 的纯正的信仰呢，其实是成为我们一个的榜样来的。只不过就是在当中出现了一个的角色，那个角色呢就是撒旦。撒旦这个的名字即不是他的名字，是一个角色来的。在一个天上的聚会，我们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约伯都不知道。圣经去描述这个的角色撒旦，即有些英文的圣经就将撒旦这个名字呢是翻译成为 accuser。因为 Satan 这个字呢就是指控诉者、质疑者。你知道什么叫控诉的，是不是他这个人的角色，他本身就是要去在或者你在鸡蛋里面去挑骨头，或者是要去找到人的一些错误的把柄，我要去控诉你，指出你的错误。这个就是撒旦他的工作。还有他是怎样的，他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游手好闲的。这个就是撒旦，他就是这样。他不是住在天上边，在天上边没有一个位置给他的。他是周围走来走去，看看这个地方里面，看看神你的创造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我可以 去 顶住你的，去指出你的错误。这个就是约伯。所以当神他就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很有 integrity，是一个很 honest 的一个人的时候，约伯说我不同意，我不赞成。因为你对他这么好，他当然会敬畏你啦。你试一下不要对他这么好啊，他会不会就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就会不会还是这么甘心的纯正的来到去敬拜你呢？他是不会的。所以撒旦他去挑战上帝对约伯的那种的赞赏，他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功利的，你对我好呢我就对你好咯，你对我不好呢我就一定不会对你好。约伯就是这样的了，地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人性的弱点来的，撒旦是很知道。所以经文大概就是这样去铺排，有没有讲到为什么约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呢？有讲到，但是有些问题我们解答不到。为什么上帝容让一个的好人去被撒旦去攻击他？圣经没有讲到。圣经唯一有交代到一些的苦难的来源，可能你都未必即是满足到你自己 的思路，不过有几样东西经文是有讲的，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苦难是不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撒旦他不可以自己去攻击，他要得到上帝的批准， 你可不可以给我去做些事呢？那即是神是允许， 我们只能够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同埋苦难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是来自于撒旦的，是来自于这个的控诉者的。咁当然你就会问，点解神创造人天地嘅时候要创造一个嘅控诉者？经文冇讲到，我唔敢猜测。有人话撒旦就系喺堕落嘅天使，喺呢个天庭嘅里边有上帝、有天使、有撒旦嘅来往，佢又有能力可以去降灾。咁佢系咩人呢？这个是另外一些我们或者有机会开主日学啊，讲到即系天使与魔鬼嗰啲嘅，先至可以再讲。但系苦难不是来自于上帝的，你不要 去埋怨神，是来自于撒旦。第三，在经文告诉我们，就算上帝允许撒旦去攻击人，给人我们有苦难，那些的苦难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在第一次呢，神说 OK你可以，但是呢你要去保存他的性命。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你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第二次神说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是有限制的。或者在这里，即我们未必完全可以去解答到为什么人是会有苦难产生。不过就是在约伯记这种经文里面，这个我们见不到的这个天庭的会议，我们就知道呢，撒旦这个控诉者他是经常去找人性的弱点，去攻击我们人性的弱点。其中在这里他所说的就是，你可以说就是一个的功利主义。我们今天我们回教会聚会，我们要去信耶稣，是不是只是为了上帝将好处给我们？如果有一天神你不再医治我的疾病，神你再不祝福我的工作，你再不祝福我的儿女，那我还要不要回教会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的交易？是不是这样呢？撒旦就说，如果你不给那些东西他的话，他当面弃绝你，他就会走的了。我在中学的时候回团契，那时候有一个团长，他有一个名字和我的名字有个字是一样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因为他是一间名校，他读书读得很好，我读一间私校，我的成绩麻麻地。但是后来呢，这个就是在团契的团长，他又生得靓仔，虽然我都不差，但他是有名校出身，又生得靓仔，成绩又好。后来呢他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团契。我问其他的团友，为什么他会不回教会呢？他说他嬲神。我说他嬲神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家有两兄弟，他是哥，是有个细佬。结果呢，他的细佬呢，是爸妈呢就送了他的细佬呢去了外国读书，他去不到。他虽然去不到，但因为他考入中大嘛，那时候只剩两间大学，我不知几想入中大。他入到中大，去读了一个的非常好的一个的工商管理，他后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但是 我不知道详细情况，是啲团友话翻俾我听，是他啲同学话翻俾我听，就是因为他不能够，他没有机会去外国升学，他就觉得上帝不祝福他，所以他就离开教会。 这个就是撒旦要去话俾上帝听，点解啲人佢会即系相信你去倚靠你啊？系因为你俾好处佢咯，你唔俾好处佢，佢就会当面去弃住你。这个系咪？这个系咪就系我哋需要去反省嘅地方？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看第三个问题，就是约伯怎样去面对他的失去。全卷约伯记有42章，在中间那30多40章很大的篇幅都是一些讨论，可以说是一些神学的讨论，是约伯和他的朋友的一些对话。但是开始那两章和最后那两章呢，可以说是在约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经文。在头那两章告诉我们，约伯当他面对他各样的失去的时候，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家人，失去了他的健康，这样的约伯他怎样可以去面对他自己的失去呢？那经文就用了两句的说话，在两段经文用了 两句的说话去告诉我们约伯怎样去面对他自己的失去。第一段的说话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20节至到22节，当第一次就是他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子女一夜之间失去之后，约伯的反应是20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个是约伯他面对他的财产、儿女的失去的时候第一个的反应。他都是人来的，他没即是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是撕裂外袍，剃光了头，伏在地上，这几个动作是代表他非常之的悲哀的一个的情景来的。他是有反应的，他是很珍惜他这个财产，他是很珍惜他自己的儿女，但是虽然是这样，他就讲了这一句的说话：我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其实你都知道的啦，我都知道的啦。你出世的时候你没有衣服穿的嘛，你没有个 LV 袋给你的嘛，你走的时候 OK 会将你化妆化得很漂亮，但是你所拥有的你银行那些钱，你刚刚买了你最漂亮的那个跑车，你所读的学位都是带不走的嘛，这个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也有讲给我们听，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地上，也没有带什么走的。所以即约伯是讲了一个事实，是你和我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是我们不舍得而已，是我们不甘心而已。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 你如果你即是你现在有一份工作是年薪过100万的，好不好啊？梗好啦，你想食咩都得， 你想买咩都得，你想去边度都得。但系如果有一日你个工作失去咗，突然间一夜之间失去咗，你可唔可以生？你可唔可以面对咧？你可以话冇话唔得嘅，最好唔好咯。其实系咁啫。嗱，约伯佢系明白，即系明白咗呢个道理。不过我哋会唔会难过？会唔会伤心？会唔会唔舍得？会唔会唔甘心？系会嘅。冇因为咁样样而犯罪，冇因为咁样样而觉得神呢系愚妄。所以佢话耶和华嘅名是应当称重嘅。冇任何嘅事情嘅发生，去令到我需要去诋毁神，去远离神，好似撒旦一样要弃住神。因为好 fair， 我冇带到任何嘢嚟。你可以话呢啲嘢系我用我嘅努力去赚取翻嚟嘅，呢一啲嘅财产系我辛辛苦苦赚翻嚟嘅，系血汗钱嚟嘅。我呢啲嘅儿女咧，系我辛辛苦苦咧去凑大佢嘅，系养大佢嘅，系供书教学嘅。冇错，系你系有努力过。如果失去嘅时候咧，系应该系难过嘅，系应该系唔舍得嘅。约伯讲咗噶啦，呢个系佢面对第一个嘅方法，第二个嘅面对。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在他面对这个的时候，在他讲这句话之前，就是他的太太就是跟他讲了这句话。在第九节，他说约伯的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是他最深爱的太太来的。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即系经文里边咧，讲到即系约伯嘅太太咧，并唔系因为呢几句说话咧，我哋就要觉得咧约伯嘅太太咧系一个好差嘅一个女人，唔一定系。有一啲嘅经文喺经文嘅分析里边话俾我哋听，嗰啲嘅时式里边所讲到嘅约伯嘅太太所讲嘅嘢咧，唔系佢惯常咧佢会讲嘅嘢，系喺当其时嘅时候佢嗰种嘅说话嚟嘅啫。讲嘅说话就系话，你到而家咁样样嘅状态，你成身都生晒疮啦，你系咪仲系要即系、就是、要持守你自己嘅 integrity， 要持守你嘅信仰咧？不如你弃掉神啦，不如你自杀啦。通常。即係你諗下喺我哋嘅，即係我哋唔係要鼓勵人做呢啲嘢。你去諗下就喺我哋嘅，喺我哋每日所睇嘅新聞啊嗰啲嘅報章裏邊，當一個人咧佢面對財產兒女嘅失去嘅時候，佢會做啲乜嘢咧？當一個人咧佢面對佢自己嘅身嘅健康去到一個嘅絕境嘅時候，佢會做啲乜嘢咧？不如死咗佢算啦。即係我哋唔係要鼓勵做呢樣嘢。就是这样，是吧？但是约伯的回应，他说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吗？不是新东西来的，之前讲过的。得福和受祸的得和受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说我们在从神那里面，我们去得到的福或者是得到的祸都是从神去得到。我想这个福和祸 是相对紧之前他所讲到咧，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系耶和华，是同一个嘅意思嚟嘅啫。当我哋咧能够可以从神嘅手嘅里边嚟到去，即系神去赏赐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呢一个就系得福啦。但是当神他要收取的时候，他攞返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受祸了。就是这样嘛。也就是说呢，即是人我们就好想又是要去得到一些的好处，这个是很正常的心理来的，是不是我们人来的嘛。但是当神要去攞返走一些我们所深爱的东西，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灾难来的，这个是一个灾祸来的。那约伯就是说，为什么神给的时候我们就这么爽，神不给的时候我们就去埋怨呢？我们不可以这样的。这个就是约伯他去面对苦难的一个态度。而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个背后的动机就是他真的去承认上帝是有这个主权。今天 你要决定你自己要住什么的屋，你要买什么的车，你要吃什么，你说我自己有这个主权。但是你没有这个主权来到去命令上帝要给你在一个什么的家庭上面来到去成长。个主权不在你的手上，个主权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又信服神的主权的话，那我们可以在人生的际遇的当中去面对顺境和逆境是会比较强壮少少嘅。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好容易就会好猛整，会好埋怨。点解我唔可以有呢啲嘢？点解我唔可以？点解佢有？点解我冇？冇得问点解？即系如果我哋相信所有嘅，好像雅各书说所有的赏赐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只去问为什么神你要对他这么好，为什么对我不好。神有他自己的心意。中国人有一句的说话，财用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是鼓励我们去用正面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去面对我们的失去。但是约伯这句的说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可能比起错翁失马焉知非福更加积极，更加正面，更加帮助我们去鼓励我们向上望，去对上帝有多些的信靠，以致我们有多些的信服。盼望在跟着下去的约伯记的宣讲的当中，我们可以去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还有我们去检视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是一个什么的态度。我们同心祈祷。